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两起案件。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女子啊，因为长期加班，最终啊引发了早产而起诉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这起案件呢，这名年轻的母亲是否能够打赢这场官司？到底这名年轻母亲的早产和她连续加班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我们会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请到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介绍一起涉及到探望权的执行案件。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好几起哈执行的案件。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件的介绍，能够跟大家提醒一下，那如果您呢是案件的被执行人的话，您呢一定要履行您的义务，在第一时间缴纳执行案款，否则您将会面临着严厉的法律制裁。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郑吉哲法官。郑法官您好。 主持人您好。 嗯， 29岁的张女士啊，当时的时候在一家这个企业，那么从事白领，那么按照她的职位应该是个董事会的秘书。 哦， 所以呢每天这个比较繁忙，需要准备这个董事会的各种这种材料。这个时候啊，她已经这个怀孕啊接近7个月了。 嗯， 已经大概怀孕到29周的时候，那么这段时间正好单位的工作比较忙，各种各样的这种投资的性的会议啊，包括也比较多。 嗯， 那么咱们也都知道说，这个在公司当中，像这个离着股东会是最高的这个决策层，那么董事会的这个部分当中，给董事会有的做秘书的，那么很多时候这个工作是一加班起来之后是非常非常疲惫的。 对对，而且面面俱到。很多细节都要照顾到了。 这时候呢，就是正好公司这段时间啊，工作也比较重。那么需要小张正在连续的为这个即将召开的会议准备这个会议的基础的性材料。那么这个张女士啊，就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单位啊让她使她这个怀孕近7个月的她连续加班。那么在加班2天之后，那么造成她早产。诞下了一个应该说身患很多种疾病的这个婴儿。 他早产了多长时间呀？ 他是29周，那么按照他应该是9月份的预产期，早产了2个多月。 哦，那的确是有点早。 是 吧？ 对。 孩子当时生下来之后有一些疾病是跟他早产有关系吗？医院有没有提到这一点呢？ 按照这个小张的描述啊，那么这个孩子刚出生之后就有肺炎、肝炎， 包括呼吸窘迫综合症，动脉导管未关闭，这些疾病应该来说看起来都是应该是跟早产密切相关的，包括出生儿这种体重极轻。 哦，极轻是吗？ 极轻 啊，哦， 对。那么这一些这当中肯定跟他这个当时的时候还孩子还没发育健全，那么来说关系很。 我们这位这个女士啊，小张是吧，她，这个在早产之前她真的有那种连续加班的情况是吗？她连续加班比如说是彻夜没有办法回家一直在干活呢，还是说每天都得熬到两三点三四点这样一个情况，还是怎么样的？ 这个问题啊也是正是我们这个案子争议的一个焦点的一个问题。张女士这头啊始终主张说在这个她早产前的这个两天，那么她加班并且加的时间很加到很晚。他这个当中比如说在他这个早产前的两天的晚上，那么甚至说加班到说凌晨一两点钟，然后在这个之前当中这个一两天也都是有这个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的这么一种情形。所以呢，这个是他的这部分的主张，而单位对此啊是一个坚决否认的态度。然后这个庭审中我们也问单位说要这个考勤记录，单位呢对此的答复是说我们公司没有考勤啊，从来不打卡。单位给了这么一个解释。 从来不打卡。 对。 那小张现在生下来这么一个孩子身患多种疾病，后来又为什么就把公司给告了？ 小张啊是等于这样就在这个单位加班这当中后面生下这么一个孩子，那么心里面肯定应该说是很不舒服，觉得这个愧对孩子。那么这个之后呢等于在生完之后这个等他上班的时候啊，在产假休完，那么这样的话就他这孩子目前来说还是这个疾病当中，还得是等于还得进一步治疗。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没有，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部分就能就按时这个上班。因此在跟单位在协商这个包括产假包括进一步延长的过程中啊，那么产生了这个一定的一个纠纷。所以小张当时越想越生气，觉得说当年我这个之所以现在就这样这个样子，那么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当时的时候因为早产生于这个孩子，而我早产当中又觉得当时的时候是我加班累的，那么他觉得当中心里熬不过这口气，所以呢就以单独以这个理由那么进行起诉，要求单位对他赔偿的各项损失6万余元。 那他截止到跟单位打官司的时候他还是这个单位的员工吗？ 按照我们看到的证据他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解除了啊，双方已经解除了，但是这个是双方在这个法院还有另外一起诉讼。那么在本案中没有涉及，应该是双方还在目前这个案子还在审理中，还跟单位关于解除是否合法的这个案件。 那他要求单位赔偿6万多，这六万多都包括一些什么呢？ 这六万多主要当中啊，实际上是孩子的治疗费用，以及包括他当时生产的时候的一些费用。他认为主要认为当中说造成这个孩子这部分早产那么是由单位所导致的。所以当中认为单位应当为此进行负责。 单位什么态度？ 单位对此认为说这个问题说是我这个没有道理的。他认为说这个一个是第一不能证明加班，第二呢没有因果关系，即使加班也没有因果关系。因此呢对于这个诉讼请求采取的是一个完全不同意的一种观点。 就一分钱也不给。 一分钱也不给。对。 一审法院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一审法院啊主要从证据的这个观点那么来看，那么也确实那么这种问题啊确实是一个比较难以证明的一个问题。 对。 一审法院认为啊，那么通过这个现有的证据材料显示，那么小张这边现在既提不出这个确实充分的加班的这个材料证据，同时呢也无法证明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所以啊驳回了小张的全部诉讼请求。因此是小张不服，那么提起了上诉。 小张上诉他的理由主要是跟一审当中他的诉讼请求差不多是吗？ 差不多，对。他当中仍然是就是坚持这些请求，因为他还是这个对这口气啊他过不来。 在二审当中呢，咱们从这个二审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在二审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又仔细的审核了一下小张提供的这些证据材料。那么梳理了一下啊，我们觉得说小张的这个有些包括对于加班的陈述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证据可言。其实这里面小张啊他提供了一些微信记录，这个是虽然是这个跟他老公以及和他母亲的一个微信记录。来说这些微信记录虽然都是跟亲人的，但是这个时间呀确实都是在这个加班，就是他在早产前的那么两天左右。 那么通过这些记录啊，应该说法院觉得，法官觉得看这些东西觉得有产生了一些这个他能加班的一些新证。比如来说啊，他这个当时在跟他老公的这个微信的对话记录中啊，会显示他老公当时在晚上一个劲儿的问他吃饭没有啊，在忙什么呀，在哪儿啊，那么当时他全回答确实是在办公室，那么显示就说我在办公室加班，在整这个会议材料，在做这个，一直加到很晚。那么这些东西包括跟她老公的对话，瞅着一些都是很情真意切很真实的一些感觉，因为一口气一直，包括她老公都快半夜的时候还在问她说睡了吗，说什么还没有，说还没弄完，说我弄完就回去。她老公提醒她说那你一定要打车呀，然后怎么样这样当中，最后当中一直显示到最后，那么到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他完成了这个材料。因此当中呢，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中应该说还是能看出当时的时候确实有加班的一些情况。另外呢，他还提供了滴滴打车记录。现在大家都愿意用这个滴滴的这种打车的软件。那么这个软件有的当中的时候好处就在于它确实它能反馈回当时的时候咱们以往的过往的这个打车记录。 对对对。 而小张就正好当中他的滴滴记录确实显示从这个在他所述的加班那天晚上大概一点多钟的时候，那么从单位到他的家，那么有正好一起一个滴滴的一个叫车的一个记录。应该说这个综合这些材料，应该说能够看出来，那么这个小张在那天晚上，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他的早产前的一两天，确实有加班的情况。其中呢，大概的有在这个加班在早产前两天是大概加班到八九点，早产前的一天，那么加班到下半夜的一点半左右。并且第二天早晨小张仍然正常上班。 就按点上班。 按点上班。 对，因为您想他如果加班到一点半左右，他回家可能就两点多了。 对。 是吧？ 是这个。 人家第二天早上如果还要准时上班的话，其实他睡不了多长时间。早上还不能迟到。 确实。 啊，真的是很辛苦。然后他再转过天来就早产了。 再转过天来回头这天晚上觉得很累的这天晚上就加班加到一点半的这天。然后这天回到家到半夜就早产了。 这么快， 就这么快。所以当中就这个也是说让法官啊在这个案件当中，所以包括在这当中主持调解或者双方调解当中的一个基础，他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些材料和这个时间确实还是有特殊性的。另外呢，在微信记录里也能够看出来，当时的时候小张和她老公在这个加班过程中不断的交流宝宝的情况，包括小张自己的身体情况，能够看出小张当时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身体不适的一些迹象。小张包括在跟她的老公包括在说她这个当时的腰疼，当时的时候，另外让值得说法官当时注意到一点，当时的时候在这个连续加班加到最那什么的时候，就是加到这个相当于来说比较疯狂的时候，那么小张也跟家老公提到说宝宝好像不动了， 哎呀吓一跳 啊。所以这些当中呢，可能就是当中我们在审查的时候看到这些东西当中，对我们来说也是有所触动。因此呢，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以这些为调解的一个基础，以情动人吧，再跟双方就进行一些交流。 这个小张在提交证据当中有没有提交，比如说医院有没有出具一些什么样的证明，去证明这个孩子早产可能和他的在这个怀孕期间过度劳累有没有关系？医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材料呢？ 我们也向小张啊进行了释明，包括要求他这部分当中进行充分的举证。那么小张给我们的反馈是啊，目前现在当中啊，医院对于出具这类东西证明非常非常的谨慎，应该说就是说在不明情况下，那么不太敢，包括当中因为他不明你的目的，包括在这个问题上当中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要用在哪儿，或者说在这个上面当中出完之后会引发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给医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医院呢最后给他们的反馈是这个证明没有办法出具。 那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找到双方都做了一些怎样的工作呢？ 这个主要当中啊还是这个以情动人。那么我们当时的时候确实也是相关把这个相应的这些材料出示给这个单位方代理人来看。那么当中啊也是提醒他，特别是也向他这个单位的这部分代理人出示了咱们一定一些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咱们国家有对就是女职工的这种强制性女职工的特别的保护规定。那么在这上面也确实有明确规定，对于怀孕 7个月以上的这个女职工是不得延长劳动时间的。那么在这种当中应该说采取以行动人政策工薪那么等等的这些方式，那么能够让单位最起码意识到有些问题啊，在这个当中在本案当中的处理不是特别合适，因此呢就是从双方既然说已经是协商，就是当中现在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了，那么考虑到现在这种情况，单位也愿意那么做出一定的补偿。 至于补偿多少，双方又是怎么协商的呢？ 因为这个案件当中想说啊，原告的从这个小张的这方面来说，证据仍然是欠了一些，就像说包括他对于这个因果关系，那么对于在这些事实还是说欠缺一定的证据，因此呢在这个调解过程中我们也是包括跟小张说明了一些包括这个案件的一些观点，希望小张能够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做出一定的一个让步。最后当中呢小张放弃了应该说大部分的这个诉请，最后双方六万多的这个总共的赔偿金额，最后5000块钱，双方最后 只有5000块钱 啊， 这5000块钱小张能够同意吗？ 是这个小张也是 有点少吧，我觉得 小张也是犹豫了很久，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但是确实是小张在自己的这个证据包括他在医院当中多方努力包括跟这个那么相应的证据材料当中也确实是有所欠缺，那么小张自己呢最后当中还是考虑包括考虑大局吧，最后当中啊跟单位达成了一致意见， 最后就是用人单位给小张补了5000块钱 、双方调解钱 啊，这5000块钱是就直接就支付了是吗？ 当时的时候是我们调解书生效后几日内，应该目前的话应该可能是支付了。 像这里面就是涉及到咱们国家对于女职工这样特别的保护哈，那么在尤其是在这个女性怀孕期间，就是到7-8个月呀，这甚至更时间更长的情况之下，的确是不能够安排她太重的这样的劳动，不能够安排他加班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咱们知道女职工啊毕竟有她这个生理的特点，特别当中咱们对国家对女职工的三期都是有特别的保护的，那么孕期就是女职工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期间，不管从自身的身体包括孕育胎儿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国家在这种2012年的时候出台了专门针对女职工权益保护的那么特别规定，那么特别对提到了对于加班这项事宜，那么要求是对女职工不得当中在这个超过这个7个月以上的怀孕超过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那么不得安排延长劳动时间，也不得安排夜间劳动，那么这些呢都是应该说有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的。 所以说呢用人单位对于女职工的这样的保护不仅仅是在比如说她孕期产期哺乳期 这个假期上， 对假期上啊还有这个薪资的这样的支付上， 对， 那么对于她的岗位对于他的这个劳动的这个工作量的安排啊，也要更多的一些照顾吧， 对， 是吧？ 对，也要有所考量， 也有所考量 ， 对， 确实是。包括这个，当然这个案当中啊，咱们的小张是他是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如果他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话，那么法律会对这方面当中有更严格的规定。那么从怀孕伊始，可能就不得从事一些包括冷水啊，包括这个有毒有害的一些这种重体力的劳动工作，那么就要必须得停止下来。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版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您邀请到来自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介绍一起涉及到探望权的执行案件。